为那玉子豆 下把鸡冲，爱的再难尝，对对过他吧，爱家是风，到了欢迎交花听不明，爱的再难尝，小小公公谢臣恩恩 凌苍苍，半悬空听不尽红缨哨，猛抬头遥望见云淡淡雾蒙蒙，山长着青云，云罩着青松，松藏古寺，古寺与着山松，松在佛堂上，半木与

什么叫找苍蝇？ 多新，你得出声啊。 哦，还得出声。 那当然了， 一出声你就知道了。 哎，准知道。 你听这个出声的啊， 来吧， 出声是吧？ 啊。 啊啊啊啊啊！这歌您肯定知道了， 知道 什么歌曲？ 你牙疼？ 我 在这啊啊叫什么呢？ 你不告诉我出声吗？ 你得有歌词有曲调。 哦，还得有歌词有曲调。 没歌词我哪儿猜去？ 那你更不知什么歌曲了。 你来呀！ 你注意听啊！ 啊， 首先给你来一首比较流行的， 随便唱。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, I see you, I feel you. That is all I know. 打住，打住。 Go on, once more, you open the door, and you hear in my mind.啊，这个动作我明白了， 知道了。 这个同志有抽鸡爪风的毛病。 去，什么叫抽鸡爪风啊？ 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 告诉你，别唱了，这歌我知道。 跟大伙说什么名字？ 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，对吗？ 哎呦，还真让他给蒙上来了。 知道这种歌现在市场上那行情吗？ 这歌还有行情吗？ 一毛钱听七段。 那什么，他说错了，这。 听完了每人还送一双袜子。 问 什么？拿这考我。 蒙上来 来个我蒙不上来的。 接着往下听，听这个啊， 来呀。 你可知买它不是我真心， 这个、 我离开你他就了不起，虽然他们老去的是我的老体。你 赶大车子你啊， 这歌小朋友都会。 你知什么歌曲吗？ 妻子之歌，对吗？ 对呀、啊。 知道这歌谁唱的最好吗？ 谁唱的最好啊？ 我外甥。 这还差不多。你哪儿这么些废话？ 那小孩唱的比你好。 还鼓掌了，你别这么多废话，往下听 啊。 你听这个。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，还有几分是糊里糊涂，情有几分是温存，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楚， 忘不掉的一幕一幕，却留不住。 这歌大伙儿， 往日的 这歌大伙儿听我演唱是不是？别给他鼓掌，知道吗？唱的不好，你知道吗？ 热热乎乎， 我是天。 是 你哎，咱俩别来！ 时间 不是你，人家大伙不是欢迎， 还是 不是你？哎，打住吧！哎、 这就是爱、哎， 不是？ 我看你这 唱，接着唱。当着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再抽半拉烟儿，我掐不死你！我说， 不是你想干嘛呀？ 这歌谁唱啊？ 这歌我知道啊。 什么歌曲？ 过把瘾的主题歌，连二道贩子都会。 哇，还能把我唱歌接着下句来？ 不但这首能接，所有的歌我都能接。 今天在这里，我让你接不上来。 嗯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你听这个啊， 来呀。 一人走向内蒙古，心中好似古诗母，远离家乡父母亲啊，睡梦啊睡。 朝花夕拾杯中酒，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，醉人的笑容你要说那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裹着甜，九九女儿红啊，埋藏了十八个洞。 九九 那个抱一抱，那个抱一抱啊，忘了那个月亮就笑，忘了要那个抱一抱，那个抱一抱，那个抱一。 天德好想你， 我

人情不尽，人过青春无少年。那位家宝玉一边思想往前所